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在12月19日举行，进入投票站需佩戴口罩、量体温同消毒双手。 今年增设特别队伍，方便年满70岁长者、残疾人士同孕妇。 出示身份证，按指示拉开口罩，工作人员会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身份同派选票。 及印后，选票正面向下，唔使对接，按指示将地方选区同功能界别选票放入适当票箱。 觉醒年代， 一段关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故事。 顾鸿铭戏若胡适、陈独秀、李大超等等，要他们拜师的时候带上拜师礼，他们三个于是就战战兢兢地一起来到东兴楼赴宴。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香港共融乐团的盛事《触感色彩共融慈善音乐会》在23日上演。 当晚，他们同陈奕迅合作演出多首曲目，令人听出耳油。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的听众有得先听为快，千祈不要错过了。 逢星期日晏昼1点， 杨思敏、邱艳主持《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个人意见节目《讲东讲西》现在开始。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讲东讲西。 啊，嚟到感恩节嘅星期日咧，实在咧就真系非常之好啊！天气又好啦，咁啊，即使咧温度系22度摄氏啦，但系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依然系生效。咁我相信今日咧好多人都会去行下山嘅。咁我住西贡嗰头咧就已经开始塞车，咁就会希望大家留意呢一个黄色嘅火灾危险警告。好啦，咁喺直播室里边咧，我哋有海林同埋咧系。岑日飞，咁就有主持文杰华嘅。咁啊，今日嘅题目真系比较绝啊，因为咧佢就叫绝学吓。咁啊，岑日飞啊，我哋都知道张宏渠嘅一句名句啦，就话为天地立心吓，为生民立命啊，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咁以前读呢几句咧，就冇乜留心咧，所谓绝学。但系绝学真系好多意思啊！咁我唔知道听众出呢个题目咧，佢系讲紧边一样？ 好似讲过咯，我印象中好似 系咩？ 好似讲过，不过所以话听话系咪一年都要讲一次啊？有听众问啊嘛，嗱、 哦， 我哋一年前讲过，所以同 志话可能唔系礼拜日啊，因为周日嘅题目咧就是、听众点题， 系系 啊，咁啊，因为我哋一至五都有广东广西咧、就各立门户咧，都好多奇奇怪怪嘅题目嘅。咁但系绝学咧就我唔知系几时去谂咧，因为佢有可以有几种解释啦吓，一种就系已经揾唔到噶啦，失传嘅学问啊，咁啊另外一啲咧就系你废咗佢嘅，即系已经俾人废咗嘅，已经唔再讲嘅一个学问啦。咁另外咧就话好犀利嘅，趣味好独到嘅学问。咁我哋系咪几样都得嘅咧？即系呢几个含义咧都系可以喺呢个绝学嘅旗下， 在乎你。怎样解释个绝字？ 冇错。 如果绝字咧当做形容词，咁啊绝学就系一个用一个形容词嚟形容呢种学。 系。 如果绝字咧系当做一个副词，啊 adverb 又唔同。如果绝学当咗一个动词，咁又唔同。所以你问题要讲形容词嘅绝学啊，亦或系副词嘅绝学啊，亦或系动词嘅绝学，咁其实就系、是。都有不同的，不過我想我們分階段講啦。 好 啊， 啊，因為你去到我覺得最精彩的絕學就是動詞的絕學。 你絕人家學， 斷絕斷絕這些文化學問之後，我們現在的問題，我和文傑說其實如果有道行的話都應該絕學，斷絕，不要再讀那麼看那麼多書，不要再搞學問，那就然後呢就變成是才能夠先得到。 哎，沒錯。 所以我們應該要斷離，轉離好似廣東廣西嗰啲咩文化通識啊咩成啊，拜拜要 say goodbye。 冇錯，等阿海林教。 唔係，係因為我哋呢啲後輩不才啫，所以先至會咁樣。 而家仲係因為我哋 老子讲话，我哋就已经系为道日损啊，唔好要绝啊。所以你而家海林仲系为学日益啊嘛。 唔系，成日飞哥讲嗰啲文化咧，我成日话，哎呀，如果我可以即系，如果坐喺佢侧边咧，我可以系用即系吸收，可以吸收到10%，系啊，咁我都好啦。咁 哇，咁啊好懒喎你。如果你话坐艺高深嘅学问咧。或者好刁轉啦、冷門嘅學問咧，咁、都可能就係會俾人笑，就係話，所以佢可以係一個名詞啊、就係喺分類上邊咧都冇人搞啊，或者失傳咗啊，或者佢失傳嘅意思係俾另一個理論啊，或者另外一個範式咧取代咗，咁就已經覺得，咦呢種諗法已經唔合時宜啊，咁其實都會有噶嘛，係嘛？ 所以啊，頭先啊，文傑話一日引述呢、這個。張環渠的四句教、即是叫做是、為天地立心，為新民立命，為往聖繼續，為萬世開太平、這個張環渠即是張載、他就是、我們那時說宋明理學說廉樂關敏之學，他就屬於關學、關中，在關中，但是他呢其實他說的絕學呢就是孔孟之學，因為前面有個叫為往聖繼絕學， 是 為聖人來繼承這種、已經沒有了學問，但是、其實呢就說如果你想想為什麼絕學 會成絕呢，因為一定很多東西一定是要失傳，不是失傳， 是 要 會失真、越來越好像一件物品東西都會折舊，好多学问呢其实任何传落去都要打字的。所以张环渠他说为往圣继续是继不到的。但是他可以推陈出新、所以他没搞这个什么叫做好像那边名著叫正蒙、一开始就讲自以前孔孟没提的、叫做太虚，一开始讲是太虚之为气、动静不生之理，以前孔孟没到太虚的 term 的。那他没提出一些东西呢，哲学会能够加多啲嘢上去， 绝对系 啊！ 所以咧，有时我哋会觉得啲哲学即系造诣高深嘅学问咧，如果由原创者讲啊，都系原汁原味啦。但一路咁样教落去咧，就好似沟淡咗佢啊，有啲杂质。 你唔系你可以加新嘢， 系啦，咁系啦，但系你都要万变不离其宗。 你可以创新。 嗱，因为张宏渠咧，佢都有主张嘅，譬如以易啊，易经为宗啊，系咪？以中庸为体啦。咁咧，佢有一個體系，一定要讀嘅。佢對孟子啊，或者所謂絕學嘅意思咧，就係一定包括《易傳》啊、《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禮記》呢啲主流嘅學問。咁所以咧，但係佢話絕嘅意思一定唔係話斷絕咗，而係佢哋係最高嘅一個參考。 我可以引述一個我哋講絕學嘅時候，可以引述《莊子天下篇》嗰個天道。天莊子外篇的天道篇的一個故事來講，作為我們的哲學的一個introduction，可以講講。那個故事就講呢，外篇的天道篇的故事就講呢，就說齊桓公呢，就在個堂上就讀書看書，堂下呢就有個人呢叫梁扁，車輪的輪，扁平的扁啊， 点会改啲咁嘅名？ 因为佢做专做车辆嘅，佢做专做车辆，咁啊佢喺度收车辆啊，咁就问题咧，佢见到阿齐桓公喺度读书咧，佢就放下嗰啲收车辆嗰啲架餐，咁然后走上堂上就问齐桓公：你读咩书？咁啊齐桓公话：我读圣人之书啊。咁呢个师呢个车辆师傅咧，梁扁咧就再问齐桓公。你讀嗰啲聖人之書，聖人死咗未啊？咁啊，齊桓公梗係死咗啦。咁既然死咗咧，你讀嗰啲就垃圾嚟嘅，佢叫糟粕，糟粕，糟粕即係我哋嗰啲酒糟、米糟嗰啲，即係啲渣滓，即係垃圾啦。你要嗰啲垃圾嚟，咁呢個齊桓公就把火啦。喂，我喺度讀書，你就喺度叽叽格格喺度批評我。嗱，你講出你點解話我睇啲書係垃圾？你講出個道理出嚟咧。我就射你，如果你讲唔出咧，就杀头。呢个皇帝嚟噶嘛？啊，齐桓公。咁啊，呢个咧，呢个梁扁就话：，哇，我根据我自己经验讲嘅。佢话我收车辆咧，收到咧就话要做到能够用嗰啲车辆嘅时候咧，要可以不随不疾，慢又唔得，快又唔得。我收极咧，就讲得呢啲全部收车辆收到得心应手，但系我传俾个仔咧。 个仔都冇法子吸收。所以搞到我而家七十岁，我仲喺度收车辆，因为根本传唔到人。咁所以问题咧就话，我以我收车辆嘅经验嚟讲咧，就话我死咗就冇人住落去啦。咁你而家你读嗰啲圣贤书，嗰啲圣人都死鬼咗啦。你读嗰啲系咪渣咗咧？点吸收到咧？呢个庄子其实佢呢篇其实唔系庄子写，系庄子嘅后学社嘅外篇啊，亦表示咧，其实学问咧。人死咗咧，就根本嗰啲絕技就失傳嘅啦。可以傳唔到。你讀嗰啲冚唪都即係勤奮，即係人傳人，人傳人咧，就全部已經打曬折扣嘅啦。 阿海林同唔同意啊？ 有一個懶人嘅角度，即係話我唔需要讀咁多書，但係亦都有一個好可惜嘅感覺，就係話啊，原來即係我哋點樣去學，可能都係得嗰三成。 啊，咁雖然係，但係咧，所謂為往聖繼絕學，所以點解張宏佢一定要咁講？我諗咧，每一次注疏都有新嘅發現啦，對於啲原本嘅經典。但係我有一個疑問咧，就係話，如果我哋將絕學嘅定義分做三種啦，頭先我哋話一係失傳咗嘅，有啲就俾人廢咗嘅，有啲就係登峰造極嘅，咁啊叫絕學。咁凡係有人話自己登峰造極或者主要嘅經典，好似張孟渠、張子雙在所講啦，咁就一定會廢咗其他有一啲嘅。嗱，譬如我諗咧，就呢、這、一個百家爭鳴嘅年代咧。都冇，就大家係咪即係大家鬥做絕學噶啦嚇？咁啊，但係當呢一個儒學獨尊嘅時候咧，就其他嗰啲就比下去，就變咗你啲四書五經就成為咗最高潮、最高深嘅學問，或者你考試都只能夠考嗰啲嘢，係嘛？ 咁就可以問題，你可能係時間嘅問題。你譬如好似春秋時代，我哋講孔學；戰國時代就有萬學。咁但系问题去咗汉朝独尊儒术之后咧，就冇人睇孟子噶啦。孟子就根本就咪废咗，已经废咗，直至到唐朝项羽写玄道，就将孟子嘅地位提升翻，令孟子成为亚圣。咁所以问题佢曾经一段时期系绝学失传咗，但系去到唐代佢又翻，到宋朝咧就话个个好多孟子专家出嚟。所以有时啲嘢你讲系，有时啲分时间性，即系话睇你嗰个天时地利，可唔可以能够将嗰种学问重新发展？但系通常都失传噶。好似我以前咧，阿文杰话我都知啦，我啊跟阿茅中三老师啊、唐君亮老师佢哋学哲学啊，咁啊初初话佢哋啲嘢好劲好劲，咁后来咧我就睇我嘅师公，即系佢哋嘅老师阿洪十力嘅书。咁我睇完《洪十力》嘅书，我吓唔系嘛？咁我先发觉咧，阿茅山咧，得到洪十力老师嘅师公嘅真传咧，得过系四成嘅啫。佢有六成，佢冇嘅。咁啊，即系咪洪十力尊敬？唔系，因为阿茅山咧四成系嚟自，但系有六成系佢自己嘅，同阿洪山无关嘅。 系啊， 洪十力无关嘅。阿唐山咧得两成嘅啫。有八成系佢自己嘅，又同阿洪。十力無關嘅，即係問題就話你傳到落嚟咧，你係唔會傳曬，因為人哋好似吸星大法，學好多好多嘢，你好難能夠攞曬佢啲嘢嘅，所以一定要有自己嘅嘢，咁就可以唔絕學唔緊要，絕完之後你哋可以能夠建立一個新嘅學派，推陳出新，係嘛？ 海林啊，你唔知道啦，佢咧就高我一個學問嘅代啦嚇，咁咧我就係後期，就係阿牟先生我都有上佢嘅課，但係唐先生已經唔係喺度啦， 唔喺度啦已經， 係啦，我入學嗰陣時 七八年先走咗唐生， 係啦，咁咧就問題係咧就你會睇到方東美啊佢哋嗰啲相啊，咁你會見到即係唐牟嘅相啦，上課嘅時候咧大家圍住一張台擺住一支可樂嘅，好笑，即係我啲舊照啊，咁咧就喺度傾學問，大家好認真，咁啲同學喺度寫筆記。我相信嗰個年代咧，就唔係淨係會重複自己嘅老師洪十力講乜，而係爭取咧去開出唔同嘅嗰個發展。譬如唐山嘅發展咧，就當咗心靈九境啊嗰啲啦，係咪？茅山咧就係慢慢又去到再重新演繹康德啦。咁咧，佢哋都一定要有自己嘅學問，即係個基礎，佢同意咗之後再去發展。所以咧，我諗絕學絕對唔係一個重複，第一重複唔到啊。第二你一定要有新嘅演繹。 但呢啲嘢又要站得住腳，即係腳喎，因為有啲人就咩，你係別子為宗，你去查咗佢完全曲解咁樣，咁又會俾人嘈噶咯。 但你用緊呢種情況咧，就話頭先你話叫推陳出新，或者承繼咗你個老師嗰套嘅哲學，然後你自己再發展你自己嘅獨特。 嗯、 但仲有一種情況咧，好似阿洪十力嘅情況咁樣，佢、嗯、個老師咧就歐陽景模， 係 依、這個就搞佛學嘅唯識嘅。 嗯 咁、结果咧，佢个结果如何就佢系背叛师门。 吓、 啊，系、嗯、嗱，依、這个你而家条路啦，唔系话吸收咗老师嘅嘢咧，然后你自己再加自己嘅嘢，而系话咧，其实推翻嘢老师嗰套，所以佢咪写新唯识论咯。 系啊， 即系话呢个未嘅，所以啊，依、這个欧阳景模就认为呢个洪十力嘅根本系背叛师门，叛徒嚟嘅。咁、啊，定系好多嘢嘅。你话完全你吸收老师嗰一部分。然後你再轉變，所以另一個例子就是西方，呢、 嗯 这個就是馬克思。 嗯、 馬克思咧嘅老師叫黑格爾，都係當時德國嘅大哲學家啦、 嗯嗯。 但係咧，馬克思依個黑格爾咧，佢嘅搞一套叫做唯心辯證法、 嗯嗯， 去到馬克思手上咧就轉變咗叫做唯物辯證法。呢、这個就是黑格爾同馬克思嘅唔同嘅地方，一個就唯心，一個就唯物，嗯、但係都係辯證法。 但係都係唔係一個好強烈嘅顛倒性嘅。 係啊， 咁啊，因為咧黑格爾係相信一個絕對精神不斷內顯客觀化出咗呢個世界。但係咧，馬克思咧就嗰陣時一定係受到十九世紀嘅影響啦，即係所謂唯物主義嘅影響。咁啊，互為影響嘅。你諗下達爾文啊嗰啲， 係 都係要講物種。咁啊，於是要將佢物質作為一個基礎，喺嗰度開始出發。咁嗱，但係我想問啦，喺中國人做學問咧，當你話懷疑貝斯門嘅時候咧，就真係可以千夫所指，因為佢哋成日都要有一個正宗正宗。你同唔同意嘅咧？ 我、哦、依、這個係誒儒家嘅價值觀。 道家冇。 道家 嘅道家完全唔同。 道家係講咩？老子嘅名句叫做反者道之動啊！ 哦、 你背叛先係激叻啊！你唔背叛就唔叻嘅，叫反者道之動，搞你玩你。但係你儒家就一定要跟循、嗯、依規矩辦事，按本子辦事，你唔可以背叛師門，依個大逆不道。依、這個儒家同道家嘅唔同。 係、嗯、啊，所以好得意啊！可能我哋大學、嗯。即大學生年代咧，都係嗰廿歲咁樣、 嗯、 就已經成日聽人哋依個鬧呢、這個，又話佢別子為宗啊，呢、這個曲解啊，阿朱熹又好唔掂啊，即係咁，我哋都亂曬龍，因為我哋都未知道正統係乜嘢嘛，係、嗯、嘛、 所以就依個係啊，咁但係唔除咗絕學咧，個學啊，其實嗰個內涵好廣嘅，係啊，你如果唔要叫做絕學，你改咗做叫絕技。 嗯、 即系好多技艺，譬如而家咁样，我睇中有一样嘢咧，可能好快都失传嘅搭棚。 嗯， 而家越嚟新一代好少人搭棚。嗱，有一样嘢我唔知道海林识唔识，我觉得已经系失传嘅啦。打算盘。 我啱啱想讲呢样嘢。 喂，而家仲有人识打算盘啊？以前好劲噶嘛。喂，而家合埋啲计数机，揿， 手机都有晒啦。 手机有晒。 我细个喺中药药房咧，我妈咪将佢托我喺中药药房度托儿，喺朋友开中药药房，我就睇住啲叔叔伯伯打算盘。托極都唔識呢樣嘢，所以我話真係冇辦法。 你而家冇新一度學打算盤啫，冚唪唥我費事記嗰啲咪口訣，因為手機搞掂。咁就唔好講到打算盤咁嚴重啊，但係一樣嘢你睇到佢係識微嘅，就係、是、書法。 哦、 喂，而家仲有冇人寫字練字咧？除非一種藝術嘅愛好都仲有，仲係即係，但冇咁普及。以前就問題就話，最緊要你有冇學問就睇你手字，因為你要考科舉。 嗯、 科举后到最后尾嗰关咧，俾皇帝睇嘅时候就睇你嘅手字， 冇错， 掂唔掂？ 如果同分， 选你系咪仲状元？ 爸爸妈妈嗰手字都靓嘅，到我哋依代就完全唔可以抬上台面。 咁你就要同情我啦，海林。当我要改卷嘅时候咧，我根本睇唔到写咩，因为唔可以用电脑啊嘛。即系如果你交论文，就可以用电脑啊。但系要真系喺市场度考试都要， 就用手写。但嗰啲人就鬼画符啊！ 我觉得他们不太懂写字、啊、已经 哦、嗯、哦，可能是啊，输入法就识， 冇輸入法係，但你唔可以用電腦。 咪用揸筆嗰個肌肉係同打字個肌肉係好唔同。係啊，咁所以我而家都會，我有時候耐唔中，好耐先揸住支筆咧寫字個感覺。 而家我哋寫字嘅時候嘅機會就係簽支票咯，要簽名啦，簽名啦，係嘛？要簽名你咪要寫咧。其實好似冇機會揸筆噶啦已經。 其實咧，出到電子毛筆啊呢啲咁嘅產品咧，你就知道真唔係嗰回事，因為揸嘅方法唔同。 係 嚇，咁啊何必咧？仲要電子毛筆？即係以前學寫字真係用手寫個心啊！嚇，即係我諗海林已經唔一樣啦。我小學嘅時候，我哋要帶筆盒、墨汁。筆盒毛筆， 我係應該啱啱掹車邊嗰一班嚟嘅，但係係學得好差。我記得爸爸媽媽就喺側邊鬧話：，唉，真係冇辦法， 冇希望， 冇希望。因為爸爸媽媽嘅字都靚嘅，佢哋真係細個嗰陣俾人逼做要練字。 上一代個個啲字都有咁上下，因為佢哋一直係要學練字噶嘛。 係啊， 早期。 咁啊，我就想咧，一陣間咧，我哋講儒家嘅儒學對絕學嘅睇法啦。咁其實即係老子咧嘅講法完全相反。咁啊，亦都係增加咗我哋對絕學嘅理解，係咪即係廢絕呢個學問咧？咁我諗新聞報告之後咧，我哋第二節去講講喺《道德經》裏邊咧，佢講絕學無憂啊，其實係一回咩事啊？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以色列宣布禁止所有外国人士入境，成为全球首个因应变种新冠病毒 Omicron 而封锁边境的国家。总理贝内特在声明之中表示，全面封鎖措施在星期一起展開，暫時為期14日，期望可以了解新冠疫苗對 Omicron 的效用等的資訊。至於由非洲白國抵達以色列的國民，無論是否已經完成疫苗接種，都需要隔離檢疫。他又說將會用一個反恐電話追蹤監控系統去追蹤帶有新變種病毒患者的密切接觸者，以防疫情擴散。美國白宮宣布新的旅遊限制措施應對新變種新冠病毒 Omicron。 美國疾控中心將南非、津巴布韋等非洲白國的旅行風險提升為第四級，即是非常高。国务院亦都建议国民唔好前往呢啲国家。国务卿布林肯同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长潘多尔通话。布林肯强调，美国、非洲联盟、南非与其他受变种新冠病毒 Omicron 影响嘅国家，应该保持伙伴关系，以协助民众接种新冠疫苗，应对疫情。英國確診兩宗 Omicron 新冠變種病毒個案，兩名患者分別在埃塞克斯和諾丁漢，互相有關聯，都是跟去過非洲南部有關，兩人正是與家人一起自我隔離。首相約翰遜公布新措施，阻止新變種病毒蔓延，要求所有入境人士接受病毒檢測。約翰遜在記者會說，將會要求進入英國的人在抵埗之後第二日內接受病毒核酸檢測，並且自我隔離直至有陰性結果。他又說，與 Omicron 疑似病例接觸的人必須自我隔離10日。政府亦都將會收緊戴口罩的規定，在商店和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將會強制戴口罩。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根据估算，2020年出世的男婴会活到 82.9 岁，女婴会活到 87.95 岁，建议市民购买终身的公共年金。罗志光在网志说，假设死亡率下降趋势持续，

樹木未經過加工雕刻嘅時候個樣，即係冇加工落去嘅，咁嗰啲就所以絕害，但係個絕字係應該解做斷絕。但係有啲人解《道德經》咧就拗頭啊，點解你唔俾學嘢啊？唔知道其實老子好反對你學埋嗰啲，尤其儒家嗰啲嘢，佢最反對嘅。所以就問題將個絕學無憂咧就擺咗喺下一章第二十章攞嚟做開頭。另一個解法咧就話絕學嘅意思唔係斷絕，係窮盡。是问题将这个学问做到彻底，然后你就可以无忧了。两个不同的相背道而驰，一个就是做到学问做到很彻底，那个叫绝学，去穷绝它，做到最犀利最极端，咁呢叫绝学。另外就直情要斩断，唔好学嘢，因为世间好多学问呢都其实就是根本是毒药嚟嘅，唔学好过学。系啊，陶海文同唔同意啊？ 我哋喺外国读书成日会讲一样嘢，话你要 unlearn 之后再去 relearn，即系你学一样新嘢，觉得你要 系 啦，你可能要否定咗你学嘅之前嗰啲嘢，跟住你先再重新去学。其实 unlearn 咪就绝学咯，系孔老子嗰个绝学咧，因为佢讲嘅问题就话佢要你呢种原有好多已有嘅嘢咧。可以造成你的障礙，所以問題就等於佛家所講的知識障。 嗯，冇錯。 佛家講話你知識太多了，其實是一種障礙嚟嘅。 或者譬如我哋睇而家好多人開始，最近會多好多人會想學啲新心靈啊，學冥想啊。好，你會發覺讀得越多科學的人咧，係越難接受呢一樣嘢嘅。 係啊， 因為佢會覺得啊，呢啲嘢我摸唔到，我聞唔到，呢樣嘢可能我唔可以接受。咁所以有即係有一啲時候你去學，你個學問越高咧，可能係你真係你另外學另外一方面嘅嘢嘅一個障礙。所以我同意我比較接受道家呢種睇法。 係啊，咁但係咧嗱，當然係階段性，即係 learn 咗先 unlearn 咧，抑或咧其實咧老子咧徹徹底底覺得語言有一個障礙，知識有一個障礙，又叫你唔好拗，唔好以為辯論好巴閉，你越辯越糊塗，唔係真理越辯越明。咁所以 真理越辯越糊塗。 係啦，你唔好 梗有得拗啊！ 係啦，係啦，冇錯，即係因為佢咁樣嘅，佢有佢道理嘅，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係嘛？即係因為佢唔會話你要攞個正統，好似儒家咁樣啦，呢啲學問先最高深，呢啲學問先可以去學。佢就反而咧係針對住儒家呢個絕性氣質，先至係真正嘅，即係冇呢啲咁嘅枷鎖咧，你先至真正明白呢個大自然係點樣啊，係嘛？咁所以咧，佢絕學係有一個意思嘅，絕學無憂，最好你啊由頭開始都唔好學，會好樸素， 見素抱朴咯， 好樸素 啊，係啦。咁你又好難去到極端嘅，所以好老子，我欣賞佢第二句就叫少思寡慾，就係唔係無思喎，係。依、这個係寡慾喎，唔係無慾喎。你林則徐講無慾則光，嗰啲境界太高喎、人一定有慾噶嘛。佢叫你寡慾，唔係叫你無思喎，叫你少思啫喎、啊。以前就係我哋內地早年咧就講，我時毛澤東時期高歌仲要大公無私啊嘛。咁人可點可以去到無私嘅階段咧？少思嗱，依、这個老子講嘅少思，你唔好咁自私啫，唔係叫你唔自私。人係自私動物嚟噶嘛，係嘛？ 冇錯， 叫你少思已經好好，或者你走向嗰個少思嘅方向。即係我哋講絕學咧，其實係唔係代表話你乜嘢學問都唔要？你係問題就話你走向個方向。是要抌咗啲好多渣滓、我哋而家啱啊！而家依個係電腦時代、手機年代咧，資訊係太多，一定要好多極度九成都係渣滓嚟嘅。所以一定要絕學。即係咁抌咗，要刪剷，或者問題又要 fact check。唔系都系绝学嚟噶，fact check 都系绝学嚟噶，系嘛？断绝咗嗰啲无用嘅渣滓。 但系咧，对于老子嚟讲，fact check 咧，佢都唔想做嘅，因为你谂下，所谓咧 唔睇 官啊， 唔睇咪最好。 系啦， 唔睇，唔睇就唔使 fact check。 目盲系咪啊？五星令人耳聋咁样，咁啊最好唔好理，即系塞翻俾佢自己嘅内心， 系 嘛？咁啊呢个咧就系绝学嘅意思，系动词定咩咧？ 动词断绝啊嘛，断绝文化学问啊嘛，咁得个咩叫学咧，就是、另一回事。如果你个学咧，好似头先我讲洪十力咧，佢解一个学字好简单嘅，因为佢有本讲《论语》啊嘛，洪十力嗰本书讲《论语》，一开始就闹人啦。洪十力好中意闹人嘅， 仲多過阿茅山啊！咁鬧人，一開始就話你哋學咩《論語》啊？依、這個係《論語》，嗰個係學而時習之。一開始講啊，為學邊度個學而時習咧？連個學字都唔識解。學咩啊？學唔係學知識，個學字佢話個學字咧，同自覺個覺字都係上高個頭一樣嘅、 啊。 學字就覺也，係 啊，冇錯， 唔係叫你學知識嗱。老子所讲嘅绝学无忧嗰学咧就学知识， 嗯、 所以佢就反知识。 嗯、 但系阿洪十你讲学而时习之个学咧就学就系一种自觉，一种自我反省嘅嘢嚟噶。嗰种系智慧嚟噶，嗰种唔系知识嚟嘅。学就学智慧。而家你阿海林你搞新心灵啊，都系学智慧嘅，就唔系学知识嘅、啊。你太多知识咧，影响你个新心灵嘅修行嘅。 系啊， 要智慧， 所以要 unlearn 其实都未learn够， 系啊， 佢learn咗少少，已经要去unlearn。 啊，呢个都系个主张啦，当然。咁啊，但系有个讲法咧，就话老子咧就唔系话叫你，譬如话绝性弃智，就唔系原嚟诶叫你完全断绝，而系话要减啊，不断将佢清除。吓、啊。即 是好像阿飛哥說要好像刪掉啲 cash 咁樣，即係啲現存嘅記憶，即係去淨係吸收一啲精華，係咪？ 係咯，即係如果你知道咩叫精華， 因為有時你講嗰啲絕學咧，點解老子講絕學講得好啱嘅問題就話，你淨係以《道德經》嚟講咧，你就發覺到頭先阿文傑話講咩絕性棄智、絕人棄義咧，你就發覺嚇絕人棄義咁勁，然後你就睇到。老子的版本去到各店的竹簡就不是這個玩法，不是這個講法，是後人加上去，那你就是不是要絕學呢？啊，原來是被人誤導的，被人即係老子又沒有講絕，你現在的版本又很明顯，李安啊，導演講卧虎藏龍的李安啊，他就厲害，他就看《道德經》，看這個馬王堆的白書，人家就說到他你嗰個啊，恭喜你啊，攞落奧斯卡獎啊！呢個終於你能夠佢踎登成七八年噶嘛嗰時，終於你足之能夠大器晚成啊！李安就話咩大器晚成啊？馬王堆個白書裏邊寫大器啊，免成唔係晚成啊，免成即係話問題真正有大器嘅人咧，有高智慧嘅人咧，睇落係一啲都冇成功嘅，嗰、啲叫免成，唔係叫做晚成。咁呢個大器免成咧，就有絕學嘅風采啦。 冇錯，呢、這個爭好遠喎、 啊， 即係其實你大器一路都係噶啦。 啊， 不過你唔去成就佢、而唔係等到佢後來先出。 一後來嘅坊間個版本先出現個大器晚成啊嘛。 係 啊，海林，我哋咧試過即係真係翻內地開呢一個會議，就係講翻新版新發掘出嚟嘅。《道德經》的版本啊，哇！跟住全個所有系統都要改啊， 係啊， 嗰、那個理解啊， 全部合咪 distortion 嘅，全部合咪後來改曬嘅，唔同嘅、啊，你睇邊個版本？ 係咁啊，有排寫，大家好高興，嘿，又有新書出啦。 所以呢個就係我哋講嘅哲學咧，就呢個係要知道要防範。其實好多知識冚唪都係陷阱嚟嘅。 不過我又想問你啦，岑日飛，就算我喺考古，即係我哋發掘。發現一些新的所謂無論在什麼堆都好其實新的版本的時候或者那些你都要去再分啊這個是什麼時候寫哪個是正本 是、 然後我就算是就算現在這個是正本我又接受了以前舊有那套我覺得很有智慧咁、我唔理一個發掘噶啦，我就再跟翻我之前嘅理解。 咁你知道有唔同嘅 version 咯，唔同嘅 version 咧，即係話各店竹簡嘅版本同呢、這個馬王堆項目、湖南嗰個長沙個項目又唔同。咁你可以睇到出嚟。就係問題，又係咪依啲係講你學問係咁樣？又就要講絕，唔係講絕學個絕技啊。即係我講起馬王堆項目，我諗一樣嘢就係真係絕技。就話馬王堆項目咧，發現到咧嗰啲人漢朝啲人咧著一啲叫做紗，即係紗布個紗，紗衣啊，嗰啲紗衣咧話當時期記載咧嗰啲同代嘅咧呢個漢朝嘅人咧，見到人哋著種紗衣咧，可以望到個紗衣裏邊嗰粒物，即係好透明咧，好透明咧，咁然後哇喺咁透明。哇！層紗咪好薄，然後先發覺原來嗰層紗咧有六層嘅，六層紗都可以望到嗰粒 入邊嗰粒物。 你話嗰啲紗薄到點樣？但係仲有更驚人嘅， 就話依啲咁嘅沙耶，佢長度成一百嗰條嗰節嘅就咧190厘米啊，190cm 嘅長度啊，嗰層沙可以能夠接埋之後可以裝落火柴盒度。 哦，系咩？ 系啊，所以嗰个沙衣啊，个 term 嘅叫做火柴盒沙衣。 咁犀利！ 哇，话你问你而家点做？系咪绝技？ 系呢个绝技。 唐朝系嘛？火柴佢个 term 叫做火柴盒沙衣。 哦，呢个真系冇听过。我听过秦朝嗰阵做剑嗰、那个嗰、那个诶落，即系落嗰个做剑嗰、那个那个金属嘅比例，亦都系一个绝技嚟。 嗯，所以而家传唔到噶。所以你问人，你一定越嚟越打折扣。我哋睇武侠小说咧，你金庸写洪七公啊，传呢个降龙十八掌俾郭靖。后来郭靖再传落去咧，就已经唔系降龙十八掌啦，叫做降龙十二掌。 哦， 有六掌已经失传啦，吓、已经传落去唔到啦。咁啊，呢啲真系吓得个名称啦。所以阿金庸咧嘅谂到啊，其实佢谂写咗好多武侠嘅绝学啊。其中啊，《天龙八部》写过一派叫做咩？叫做逍遥派啊。那个高手咪叫做虚竹嘅。虚竹啊，练呢个北冥神功啊，后来佢有门学唔到嘅绝学叫逍遥御风啊，好明系抄庄子逍遥游个练子御风而行嘅，叫逍遥御风功啊，冇啊，啊不依家系金庸作嘅啫，啊佢作咩一阳子啊，段王爷一阳子又系绝学嚟嘅。 系，不过我哋头先嘅讨论咧都发现咧，我谂未必净系中国系咁嘅，就话我哋好中意揾翻个正统，原本系点。就唔敢左一，即系發展到即系離行離辣啦。就算你攞唔到佢全部都好啦，或者唔能夠恢復佢所有嘅嘢咧，都要攞翻佢嘅宗，即係所謂別子為宗個宗啊，嚇，即係嗰個正統嘅思考。咁啊有排拗啦，咩先叫正統啊？係咪？ 譬如話瑜伽經啦，即係有學瑜伽，好多人都會睇 理解，嗰個理解，因為我哋叫嗱。朱六兒童啊，朱熹同呢一個六象山嘅拗撬啊等等，即係點解我哋一定係要揾翻嗰個所謂 original 啊，即係嗰個原本爭論乜嘢係原本，然之後覺得嗰個先係最好咧？ 哇！宏義話啦，我都希望讓我攞翻原本一個最現成嘅例子，我而家好想。Covid 拉鐵揾翻個原本啊，湖北武漢嗰只啊，唔好搞到而家 Omicron 啊，哇！佢不停更新啊！佢啲佢係絕學不斷更新啊，不斷更新要驚嘅，又恐怖啊，越搞越複雜啊。去翻原本幾好啊？我話你淨係搞武學嗰只得啦，咁我哋又好容易對付。佢不停哇，起而家幾多代啊？而家 即係你話依個細菌就係一個絕學係咪 啊？佢哋不斷更新啊，佢哋唔同你搞絕學啊。 咁但係必然個，因為佢要生存啊嘛，即係所謂變異嘅意思。咁你達爾文都講咗啦，係嘛？係 啊， 即係你話你依度又出依一隻， 話你搞咁多疫苗，佢咪梗係要同你對抗啦。 係啊，即係有時佢 at random 你都知啦，即係所謂 mutation 呢回事喺一個進化論裏邊咧，佢係好自然會發生嘅環境唔同咗又會發生，我哋制止唔到佢啊。所以我會諗你話諗翻個原本咧，除非你就研究佢嘅 DNA 啊嘛，係嘛？ 啊，唔係喎。佢而家 COVID-19 咧，佢就唔搞 DNA 喎 ，DNA 好嘅 ，DNA 就哲學，因為 DNA 係用雙螺旋鎖死你，唔會咁易變異。佢而家 COVID-19 嗰啲叫 RNA， 好易變身。點解佢咁快變咧？佢話 RNA 嚟，佢唔係 DNA 嚟嘅。我哋可以保持真係我哋個身體上嘅哲學咧，就係 DNA 就雙螺旋。啊，鎖到你鎖住你唔會咁易變，係嘛？你 RNA 就話佢好易啊！你而家搞掂啲疫苗咧，追唔上啊！ 咁佢 RNA 嘅物種咧，係咪比我哋更容易生存咧？ 係啊，係 啊， 啊，佢變化大。 有人拗話，可能 RNA 嘅物種比 DNA 嘅物種嚟得早，但係依個係微生物學。未肯定未證實的一個理論來的，但他就會說有些譬如你看外太空的一些 微生物、啊、你見到的都是 RNA 好像它會變異得快一點，它生存的也都會生存 的能力也高，譬如說有一隻東西好像叫做 IKEA，這隻 IKEA 的這隻的微生物、啊、它是可以在太空站外面生存噶嘛，即係紫外光又唔怕呢、這個係啊，喺國際太空站唔可以生存到，所以好犀利。 所有啲異形電影已經講咗俾你聽。 係啊，不過我頭先講起飛哥講嗰個火柴盒嘅沙咧，其實時裝界真係有好多呢啲絕學嘅。 嗯嗯。 咁我睇到咧，譬如話喺以前咧，譬如話我哋講嘅絲綢咧，我哋不嬲都覺得絲綢淨係得蠶蟲會產絲啊嘛。 嗯。 咁但係原來有一隻海螺咧。在意大利一個小島上面有一種海螺咧，佢會產出一啲好似金絲咁樣嘅絲，咁但係咧就要有一個好特別嘅方法先至可以採到呢啲絲。而以前呢只絲因為好罕見咧，佢淨係供梵蒂岡使用。 係。 咁而家咧，世界上得一個人識得做呢個技術。 系， 咁所以呢个咧喺某种程度上系 绝学嚟噶。 系啊，另外一种咧就系另外一个地方咧有一种蜘蛛咧，佢系会产一只黄金嘅丝。咁亦都系因为呢只蜘蛛好难揾啦。咁跟住早几年前喺英国咧，喺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咧，佢哋就做咗一件真系金灿灿嘅披肩。 系， 咁。即係我話個時裝界就好多有好多呢啲以前古代嘅絕學，例如日本嘅西陣織啦，即係和服。咁我見過佢喺網度咧，就有一隻咧，就係將啲青金石 lapis lazuli 就磨成粉，跟住咧就將呢隻粉咧就用膠水咧就黐喺和紙上面，跟住用和紙咧將個和紙咧切絲，然後織線。織咗线之后咧，将佢织入去和服嘅呢个锦织上面。呢啲咁样嘅绝学咧，好似唔见，即系慢慢失传，好似有少少可惜。 真系唔能够大量生产。 即系等于动物界嘅濒临灭绝嘅动物嗰啲啊，而家好多越嚟越有咪啦，全部都有系嘛，全部都系一样。 啲识跳舞嘅蜘蛛啊，识跳舞嘅天堂鸟啊，佢哋好犀利喎，我觉得。但系就而家好慢慢 要罕有。 越来越少了变成恐龙没了绝学恐龙已经成为绝学了没了恐龙了已经侏罗纪已经没了曾经一度是地球的霸主冇咗啦，系嘛？ 不过咧，佢系咪成为绝学咧，都要靠好多就算现有有限嘅资料咧，佢都有好多想象，科学嘅推算嘅，咁都有人做嘅，继续会有人呢、這个会做。我谂咧，如果另一个学问成为绝学，就系、是、佢会觉得一不及时宜啊，冇乜价值啊，或者系太过花费啊，喺衡量资源上边咧，就不如放弃啊，咁样。咁其實一陣間咧喺第三節咧，我哋其實可以講下咧，今年啊，即係2021年咧，喺內地啊國家嘅即係社科基金咧，佢真係有一啲叫做冷門絕學研究嘅專項申報。一陣間我可以講下咧有啲咩學問，佢亦都直情講明就係冷門絕學，但係要做嘅。有即係有研究基金俾你， 我見到啊，琴日我見到琴日有一個都幾得意，講話喺深圳做老水啊，老水鴨， 即係非物質文化遺產。 係啊，原來可能依一樣嘢都開始失傳，你有特別補助㗎。如果你係一個識得做老水鴨嘅師傅嘅話，而家深圳政府係好似有津貼。 係啊，不過嗱，譬如岑美菲都會同意咧，即係有時有啲嘢咧，唔係話唔識做，而係好似覺得 冇人 價值去賭去係，因為我都曾經參加過呢個非香港嘅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啦。咁佢哋申報嘅項目咧，哇，以千萬。譬如包括采风，你真系去采风嘅，佢哋去啲 feel 嗰啲田野考察。譬如喺西贡某啲村落，仲有啲山歌啊，即系唔系净系话你做唔做嗰啲茶果啊、食物啊嗰啲咁嘅嘢，唔系或者农船做农船，或者某啲即系嗰啲竞技或者系运动，或者某啲功夫门派。但系咧就都知道咧记录落嚟系有冇人再去学咧？ 嗱，你講呢樣嘢，我就諗起最近已經好多人都講住，就話已經有一樣絕學咧，冇人識嘅，就叫做滿洲話。話滿洲話而家佢有文字有語言，但係而家冇人識講，冇人識睇，但係有大量嘅文字記載，尤其清朝時期，清朝係滿洲人啊嘛，佢哋好多歷史檔案啊，成日全部用滿洲文寫，但係你而家冇人識，佢哋冚唪 乾隆啊開始啊，已經康熙乾隆已經漢化曬，已經滿洲人都唔識講滿洲話，如果剩翻好似而家係喺新疆某啲部落，然後先再識呢啲嘢，然後要重新要培訓過，揾啲人識滿語滿洲話，然後先可以睇到好多嘅文字記載用滿文寫嘅。你唔識你唔識睇唔識睇，有文字記載都冇用。 但是這個是的，這個就是在大統一的語言和主流的文化思考裡面將這些邊緣化，然後又不覺得有價值要去保存。海林，你在北美洲生活了都有生活過，即譬如加拿大特別是，即是那些我所謂本土居民，原住居，因為他那時候真的要曬啲細路走去學英，即學即殖民者的語言。咁啊，佢哋咧嗰啲咧可能識講下，但又唔識寫，即係其實都係一樣嘅啫。但有未必好多人去研究 咯。語言同音樂似乎係最容易失傳嘅。而家喺北美洲係開始有啲印第安部落，佢會話佢自己去想去保存，起碼保存佢音樂，由音樂開始唱。咁但係。是困难的。 所以呢，海林，你在英国回来你就知道大英博物馆有块碑很近的 Rosetta 的碑。那个呢就说大发现是哲学来的。你那个法国年轻人研究到说知道，然后从此探破了埃及的语言象形文字是怎么看的。哇，几大发现啊。Rosetta 嗰個嗰個， 買咗一塊擺喺屋企。 我買咗一塊啊，攞嚟做 mouse 嘅 ，mouse 嘅形狀攞嚟做。係 冇錯， 佢係 mouse 戰啊， 佢將cuneiform 同埋依個 hieroglyphic 同埋希臘文啊，係咪即係區？咩類型 都係同樣嗰樣嘢，佢咪對比咯，咪研究到埃及嘅象形文字係點讀、點睇噶啦。 所以我覺得現時咧，就算你未有資金啊，或者係呢個所謂研究嘅支持咧，都要將嗰啲嘢先保存。 係 嚇，因為你永遠唔知佢嘅寶藏，即係個價值喺邊度嚇。咁啊，呢個起碼有一個正確思考先啦。因為我哋曾經經過一個好大嘅滅絕嘅年代啊，將舊有嘅嘢或者係非主流嘅嘢咧，就將佢邊緣化。咁咧，一陣間咧，我哋接收聽眾嘅電話嘅嚇，接聽就係1872311。 立法年度修訂法例，落實取消對沖安排，長遠將會有助增加僱員累積強積金嘅金額。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立法會選舉下個月舉行，認為在完善選舉制度之後，香港正是步入由治及興的新階段，立法會亦都將會迎來新氣象。陳茂波在網誌說，在中央的全力支持之下，行政主導管治模式重新確立，政府全力推動發展，改善民生，議會亦都發揮積極的推動和監察作用，社會全面聚焦經濟民生。他認為當各個環節都朝著為香港更好發展的目標時，所產生的能量將會成為破解深層次矛盾和各項障礙的最大動能，又相信引進更多不同專長、經歷和社會階層的人士共同為香港籌謀，可有效匯聚這股力量。天气方面，干燥大陆气流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本周中期北风增强，天气转凉。本周后期朝早仍然清凉。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5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以令首先同你讲封路。罗便臣道有爆水管，来回方向近住卑利街的部分行车线而家系需要封闭噶。而家咧，罗便臣道去观咸道近住利德大厦一段就比较车多挤塞，龙尾排到去罗便臣花园大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接近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坚道去上亚利北道方向近住亚北落道一段是挤塞，龙尾在楼梯街。而在新界区马鞍山西沙路去西贡方向近住大网仔路回旋处一段都是挤塞，龙尾就在水浪窝。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三号干线落车葵芳、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上面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了。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三十一跨媒体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一二三。 今个星期的体育产业链，找来香港足球名宿邱建威先生和大家分享开设足球学校的苦与乐。 港台体坛一二三， 主持梁伟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同步直播。 错过了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政府会在接下来的公共选举引入选举安排优化措施，为便利选民投票，我们会为7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或其他有需要选民设特别队伍，并采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提升发票程序效率。另外亦会优化查阅选民登记册的安排，以及规管操纵破坏选举的行为，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魔术嘅嘢咧，一定系假嘅。 哈林石上面 个讲法就系以一种去解谜形式去理解魔术，咁就话所有魔术本质上都系假。但我嘅观点系咧，魔术作为一种表演咧，个表演现象本身系真 的。魔术啊、科技啊、同埋解谜啊，几样嘢好似系息息相关嘅。 逢星期日 深夜十二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石上面。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州精选 三大猛人加持，梗系开心仔啦！ 最平凡的我，不唱不普通的歌，未过的东西很多，最怕要再正常的过。其实要智慧什么，我是怕我会有错，用我的固执行崎岖。 除了有 Joey 听做监制之外，对方还找了他老友雷友辉和资深乐手 Nick Lau 一起录歌的 intro， 令到乐队 One Promise 感动之余，亦都觉得有份传承的感觉。作曲编曲 One Promise 填词林若玲，监制 Joey 听。上榜四个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九位。One Promise， 平凡人的自传。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第三節廣東廣西嚇，咁我哋就開放熱線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咁啊，岑日飛成日都會同我哋 check Facebook 嘅香港電台廣東廣西之友。咁啊，我哋今日嘅題目叫絕學啊。咁啊，頭先咧就喺節目之前咧，我哋都有提到啦。其實2021年度咧，國家嘅社會基金咧一路都係邀請緊一啲所謂冷門絕學研究嘅專項申報，你申報佢批中咗咧，就當然係有研究嘅支持啊，即係資格啊、基金啊等等咁樣嚇。咁我諗咧，佢辦呢一個咧，就嗰個絕學嘅意思或者冷門咧，除咗向將來睇咧，都有一個成全嘅意思嘅嚇，就希望有人繼續去發展，因為睇到佢個意義。嗱，譬如話好得意，佢哋用嘅字詞，我哋都要學噶啦嚇。所謂戰略性，或者是儲蓄性、長遠性、 啊，咁佢就係諗呢樣嘢。 我一你講起呢樣嘢咧，我就希望內地真係會復活一種絕學，係即係其實好有用嘅，但係已經真係絕學失傳啦。就喺呢個係風水算命裏邊咧，我哋講即係呢個係講紫微斗數啊，啲成扎嗰啲嘢咧，有樣嘢咧，有樣嘢叫做唔知兩位有冇聽過？好多人都唔知道，叫做孤虛。 孤虛。 孤就係孤兒個孤，虛就依個虛實個虛。 係。 冇人知我係一種中國以前咧戰國時代咧好流傳一種學問叫孤虛。 孤虛學。 孤虛咧，而家人哋講咧就話哇，講易經嘅，講奇門遁甲。讲六任神课就唔知道战国时代流传一种喺《史记》有记载，喺《汉书》都有记载，《方术》里边嘅传里边有记载叫孤虚。咩叫孤虚咧？孤虚就话咧，你天罡有十个天罡，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呢个系 地支有十二个地支，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有戌亥，但系十二地支配十个天罡咧。就唔夠配，因為十二對十啊嘛，咁就變咗漏咗兩個，嗱甲就配子，咁啊然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申酉，佢有嘅第十個啦，要戌亥咧就叫做孤，喺甲子巡嗰度，甲子嗰組啊，因為我哋講奇門遁甲就講遁甲咧，有甲子組，有甲戌組，有甲申組，有甲午組，有甲辰組，係嘛？有呢個咁嘅甲寅組，咁呢個戌亥咧就屬於孤，咁然後虛係咩咧？虛咧就講呢個戌亥嘅對手嘅對頭人，我哋叫做喺術數裏邊，我叫六沖啊嘛，咁啊戌亥啊，戌咧就沖神，亥咧就沖字。咁啊，神字咧就屬於虛。咁我哋孤虛，咁就研究孤虛做咩？研究孤虛咧就同嗱奇門遁甲研究方位嘅，研究位置嘅。而家依個問題，你孤虛咧又專係點樣啊？專係你同對手作戰嘅時候咧，以前軍中成日用嘅，就專係研究對手個弱點嘅缺點喺邊度，就能夠決定你喺依個運用嘅時候，喺作戰嘅時候咧嘅成敗。嘅可能性，咁所以而家啦，香港依家用得啦，立法會選舉，咁你問題你用奇門遁甲係可以能夠算出你係出戰邊個選區對自己最有利、哦、，OK， 但係你點樣出戰個選區咧？你點樣打敗你個對手？咁你就用孤虛去挖掘到你個對手嘅弱點缺點喺邊度，你攻去嗰度，咁呢個咪就孤虛之可，而家失傳啦，而家只係知道咁多。 系，岑日飞，我就怀疑咧，如果我哋若作为专项申报咧，佢会唔会被欺负嚟？因为你知佢哋非常之强调所谓科学化、量化、数据啊、大数据啊等等啦。 系啊， 咁咧就呢、這、一个即系用统计学嚟睇咧，佢都还姑且要听一听。 系啊， 咁我谂即系一啲 咁呢个中国传统嘢嘛，我嘅史记又好，全部有记载啊，全部 系啊系啊，系啊，你讲得好啱，即系佢都会因为你系传统嘢去做嘅，但系嗰个所谓方法论。是怎樣 是啊、 就另外了他都要你報然後看看是否行得通 是 吧、 要經費的 如果是專門的我不知道他會不會 要經費去開發的 沒錯真的要但是看回他、會留意或者是都鼓勵申報的項目呢其實就是有一些譬如骨甲、甲骨學啦甲骨學啦、你那些簡讀學啦敦煌学啦，古文字学啦，或者啲濒临， 全部都是绝学嚟喎。 系啦，濒危嘅方言嘅研究啦，即系头先啊，同阿海林都讲过吓，一啲少数民族嘅语言啊，吓历史研究啦等等。咁咧就譬如你话西夏学啊、蒙古学啊、藏学呢一类，咁佢系好想嘅。咁就譬如你有啲批到嘅名单公布，你会睇到啦。譬如话敦煌写卷同唐代经籍丛书嘅善写制作研究吓，咁另外咧就系秦汉北部边境嘅研究吓，咁或者中华武术嘅拳谱抢救嘅整理吓，咁啊呢个即系其实喺非物质物质文化遗产咧都系非常之重要嘅系啦。 所以而家冷门咪有一样嘢系好多人唔会嘅嘢，叫做咩？叫做写本嘅文献。即系而家我哋所睇嘅文献咧，全部自从印刷术发明之后咧，全部都系印本文献。用手写嘅留落嚟嘅文献咧，其实好珍贵嘅，但唔系个个识睇。 嗯，系啊，而家你问题你佢好多嘢都写噶、哦，用手写啊嘛， 因为草书 啊，草书啊，各方面你要识睇啊，写本文献啊，都系好珍贵，唔系个个识睇嘅。 真系啲料写得太了， 你而家文字话改卷都，佢都系睇写紧写本啊，睇啊睇写本 啊，所以睇到， 所以你未必识睇噶。 我唔识睇 啊！ 嗰、那个系符号学， 符号写本唔系印本啊，印本啊就好多。而家传落嚟嘅好多学问都系印本文献，唔系写本文献，系嘛？ 唔系啱啱上网查下呢个咁嘅孤墟，话黄石公话呢个背孤极墟，一女可以突万人、啊。 我哋依家查到， 即 系、啊、有孤墟啊！ 应该提倡 孤墟之学啊！呢个系以前战国时代喺流行噶，系咪话越王勾践打呢个吴王夫差嘅时候，佢都系用呢个孤墟，系、 嗯、 用孤墟之学可以打。 啊、嗯，你要统计下咧，胜算嘅机会有几多先？ 你要攻，你要攻打对方嘅弱点啊！呢个好紧要噶、嗯，你要问题对付一做一件事情嘅时候，你唔系净系谂自己有咩优点，系对方有啲咩弱点，你要揾出嚟。 系啦，咁所以呢个唔系绝学嚟噶，嗬。呢個係每日日常生活 的。係啊，但你唔識用啊。 呢個係大數據嘅統計學嘅之一，所以我哋應該將個 申報啦。 係啊， 大數據嘛，有大數據幫助啊嘛，咁你咪更加可以能夠運用咯。好複雜啊嘛，嗰啲計算方法。 不過我哋而家睇到咧，就話我哋就算喺內地鼓勵啲研究嘅專項申報冷門絕學咧，佢哋真係有啲方法論佢要接受先得嘅。 嗯、 即係如果你話我翻去尖個卜咁樣咧，佢就未必會覺得好奇。咁、嗯、但係於是就牽涉到一個絕學嘅傳承問題，就係、是、我哋唔係真係有時係咁科學咁樣，我哋就鑄成一啲資料庫咧，大家就咁去睇得啦。咁你自己研究，而係好多絕學咧係靠人同人之間嘅傳授噶嘛。嗱、嗯，就算由烹飪啊，李根師傅去到武術，李根師傅。或者在金庸的小說裏面呢都很重視這些所謂師徒制、啊、很奇妙的，不是呢一同一個師傅都傳到給所有的弟子，就要看他自己有沒有緣分、啊、我們好像很虛、啊、這樣緣分、啊、或者是個關係是怎樣，或者你的資質是不是適合我傳授這件事。 嗱，有重要的事，文傑說你說這些這樣的失傳這些絕學呢會要研究冷門，有一件事其實應該已經可以撥基金去研究，就是中醫。 嗯嗯， 喂，中醫呢以前古代的醫中醫呢分三種的，上醫、中醫、下醫。 嗯， 現在我們坊間所看的中醫呢全部都是下醫、 嗯、 不是上醫。你睇就知啊！以前中國古代嘅上醫，真正嘅中醫咧，你睇病嘅時候，第一樣嘢要問你八字。 嗯， 根據你嘅八字就已經能夠可以再聯繫你嘅身體。而家你中醫有冇人問八字嘅？ 少， 冇， 係 啊。 好啱，中醫同阿育吠陀都是咁嘅、啊，印度嘅 Ayurveda 咧、啊、都是要睇 Jyotism 嘅，因為你用佢會話你要你 睇埋你個出生年月， 睇咗個八字咧，佢你因為你睇一個人嘅外形咧，你估到大概佢身體嗰、那個屬性係乜嘢，但係你用個八字咧嚟睇下對下，睇下兩個係咪一樣、啊，因為有可能係佢後天嘅病嘅問題、啊、改變咗個體型，等、啊、你估。不到佢本身嘅天生嗰个属性系乜嘢，所以你如果有用翻八字嚟对应翻咧，就呢个系古代睇病嘅方法，但系而家就冇咗啦。 所以你而家问题，你睇中医冇、嗯、中医问你八字嘅，佢可能都唔识，俾个八字佢都唔识点算。咁、 嗯、 你系咪知道你个八字就配合你嗰个病情，你个脉搏？望聞問切，咁你然後咧，你個判證咧就準好多。 同埋我聽講以前中醫自己要練功噶嘛，係咪？ 係啊， 因為咁樣佢就可以保護自己。 要氣功發氣咯，嗰種咯，係嘛？全部都要睇。喂、嗯，而家問你呢啲咪要發掘咯，要失傳咗咯，重新發揚翻。問題，反正中醫啦，依、這個就中醫裏邊就有易經。而家好多中醫都唔識易經嘅。 嗯， 即係易經裏邊就係中醫裏邊嘅重要嘅結構，講即寒啊熱啊嗰啲全部都係易經嘢嚟嘅。 但我諗你話睇八字嘅研究咧，都有佢理解嘅系統喎。 係啊， 就話啊，你嘅體質，你所謂你五行啊， 金木水火土 係啦。 我唯独要同你起个紫微斗数盘啊！你睇中医嘅时候，睇埋你个命盘，你嗰个咩 泽 吉宫系点样样情况？ 中医馆 系嘛？话唔见话学过啦。 中医馆跟住呢个紫微斗数馆同埋武馆，应该三馆合一咁样喺埋一齐会比较好啲。 咁入去中医嘅诊所咧，就要三个部门先。看看先就用個電腦啊編咗 係啦，依啲又佢電腦用，你電腦喜歡啫嘛，即刻 個記錄裏邊有曬嘅，個中醫一睇要睇曬咁多， 跟住可以過去隔離練功，咁啊啱啱好啦，一條龍服務。 因為其實依個我哋大學啱啱有一個中醫醫院啦，唔知會唔會咁做啊？咁啊呢個都係個數據嚟嘅，係嘛？但係都係配合翻啊！但係如果紫微斗數話你醫唔即係唔係醫唔到啊，你都好濕滯咧，咁你就要勸佢嗱，我哋要用長啲嘅時間， 你要去積德係啦。講起話即係絕學咧，其實係同人好有關係啦。其實外國都有嘗試去做一啲新嘅方法，去將以前嘅知識或者保存落嚟。我唔知道文教授你有冇聽過有一樣嘢叫 The Human Library， 即係佢係一個喺丹麥2000年開始嘅一個計劃，即係佢將人作為一個知識庫。咁樣等即係將佢記錄落嚟，就如果有邊個人需要，譬如話可能搭棚啊，或者係算盤啊，咁你就可以好似當一本書咁樣去租借依個人嘅時間，等佢去教你一啲嘢咯。我覺得呢個概念都幾得意。 哦， 係啊。 這個當然都存在緊嘅，譬如有冇啲信用卡咧，佢都話家居要需要啲咩服務咧，佢個名單俾你。你喺邊區啊？等等嚇，因為有時啲保險。咁但係我哋講嘅司徒制咧，就超越咗呢啲服務性質嘅。就係咧，佢收徒弟可能好似頭先阿岑日飛話咧，都要睇下你嘅八字，睇你嘅人品，睇你嘅性格。咁咧就然之後睇下自己想唔想收。再睇個緣分。如果佢覺得好深，佢都係會願意將一啲佢嘅經驗傳俾你，嗰啲都係絕學嚟嘅，因為嗰啲唔係你寫出嚟嘅說明書，或者我哋喺網上學煮餸咁樣嘅，而係話佢有啲咩心得會額外講多啲俾你，甚至講埋個道理出嚟，係嘛嚇？即係呢一個咧，司徒制咧係一個好好嘅傳統啦。絕學嘅意思咧，其實都有呢一個咁嘅意味，就係話。我後來學唔到啦！啲人點解咧？就係一個承傳失去咗。 但係你師徒制咧，你譬如話佛家都有個傳統喎，點樣揾徒弟喎？佢話你問題，你個徒弟咧個功力啊，拍得住個師傅咧係唔傳授喎，見與師齊咧係唔傳授，一定要你個認為個老師覺得你個徒弟個弟子係會叻過自己先傳授喎。嗱，依個就即係將絕學咧就提升個境界，即係話我傳授俾你係諗住你能夠承繼咗我，仲叻過我，我先教你。如果教咧，你教完你仲渣過我嘅，我教你做乜啊？好有意思噶， 有目的。 見與師齊就唔傳授噶，要見能夠師過咗老師嗰、那個 level， 老師認為你依個人咧就係真係後起之秀，係長江後浪推前浪，我先會教你做，揾你做我學生。 係啊，同埋仲有個道嘅問題啊嘛，你就算講翻基督教都好啦。咁你收嘅門徒咧，佢都話你們要向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嘛。即係所以嗰啲唔係淨係收個徒弟自己服侍下自己咁簡單。 係咯，我傳授俾你，希望你將我嗰套嘢能夠發揚光大啊嘛。你都發揚唔光大，只係識得吸收我嘅嘢，你自己冇料到嘅，咁就唔教。 嗯， 依個佛家嘅傳授。傳授嗰個咁樣嘅規矩喺度， 英文係個呢個 scalability 係嘛，即係可唔可以發揚光大？有同埋即係我哋而家好中意講嘅 return on investment 係嘛？我喺你身上投入，到底我有幾大嘅回報？ 係啊 ，ROI 唔高嘅我唔收。 有啲當然冇咁大野心，就係你同我搞翻好個鋪頭。我交條 你嘅手成都唔錯啦，已經 係唔錯啦。嗱，譬如你學香水、整香水啊，或者整餅都係，係 咪？而家有好多呢啲咁樣，我都覺得係絕學。譬如以前細個嗰陣去街市咧，有好多人啊，識得咧用一張報紙咧就可以包到。 嗰、那個如果嗰樣嘢係或者係肉有一條嗰啲係咪叫 誒 係啦嗰條海草咁樣就可以好快咁樣唔知點樣擲到就可以 勾住嚿豬肉 咁用個勾，我成日學唔到呢樣嘢，我成日覺得哇翻嚟翻到屋企媽媽買咗包餸翻嚟，我就可以拆嗰、那個嗰包餸，我想學下嗰棵草個結係點樣。結嘅咧咁樣， 佢好快打嘅喎， 係啊，好快 一下就啊， 係啦，佢一隻手唔知點樣，嗰個報紙就包到好似一個種咁樣，跟住再另外一隻手， 好穩陣㗎， 再打一個結就係變咗一個可以，你可以 都係哲學嚟嘅， 係啊，我就覺得呢啲嘢 可以上巴士嘅， 而家應該冇乜人識用識做啊，係啊， 冇膠袋嘅嗰陣時， 係啊，依樣嘢我覺得依個係一個我哋香港嘅哲學 啊，我唔係啊。即是豆腐上面有報紙的印有個廣告擺在豆腐因為它是油印紙 你看網上也有的即是世界各地的小販呢是它是有這種這樣的絕學即是不知道是一把刀可以批整個菠蘿兩分兩秒20秒批到個菠蘿、啊、或者是一個刀不知道怎樣在個很滾的滾油裡面就可以將那些裡面的小食拿出來然後就飛出去這些我覺得都是很厲害 即是很多小地方的海林其實都是絕學咧，而家冇人識，冇咁講啊！而家你話食大閘蟹嘅季節咧，我見過啲上海人食大蟹，食完成隻蟹喺翻肚嘅。哇！我哋食到成盤蟹渣，全部碎曬，佢就成隻四隻成隻蟹仲可以擺翻喺度。 我俾人哋教訓過依樣嘢，因為我爸爸佢有個大學嘅同學啦，咁佢就話佢係嗰啲中國嗰啲市長咁樣，跟住我哋去咁樣，佢請我哋食大閘蟹，跟住我係食到好即係完全 冇咩事， 完全係一片混亂，跟住佢嗰隻係可以唔知點樣砌翻埋，跟住佢就同我講個古仔話佢細個。嗰陣佢哋屋企好窮，佢大仔咧就可以食到一隻大閘蟹，其他佢細個嗰啲佢屋企嘅其他兄弟姊妹咧，就要兩個人食一隻，因為佢爸爸嗰陣好窮，佢哋喺宜興度做紫砂茶壺嘅師傅，跟住係講到我以後都唔係好想食大閘蟹，因為嗰個壓力好大啊！我食唔到依樣嘢，嗰個 ROI 好細，因為啲肉好少。我又要好难先叫到出嚟，我食完我包完佢出嚟咧，我已经觉得好攰，我好似体会唔到嗰种美味咁，好似我辜负咗只大闸蟹咁样 样。所以食大闸蟹都系点样食大闸蟹都系绝学。 绝学。咁我而家咧越讲我越明白点解啲人咧咁中意大闸蟹。有时咧除咗里边啲膏靓唔靓啊，啲肉好唔好，而系话大家一齐去。玩一個好似包餃子咁啊，其實，然之後睇下可唔可以砌翻只蟹出嚟咧？幾多嘢玩咧？嗱，咁多工具咯，又要挑得好乾淨咯。咁所以大家好似競技咁啊，除咗食之外咧，都係一個社交嘅活動，好似打麻雀咁。 睇下你嘅儀態啊，睇下你嘅功力啊，睇下你食得整唔整齊啊。 係，仲有品評只蟹啊，呢個male 定 female 嚇，即係公定乸係嘛？ 我哋中國人嘅文化實在太高。 请 你食只蟹，原来要睇咁多嘢， 一定系资本主义嘅阶级先可以享用。好啊，咁其实越讲越多啦，所谓绝学嘅意思啦吓。咁啊，但系最重要就系、是其实我哋都未知道将来佢隐含嘅价值喺边度，所以如果有嘅时候，都应该先保存，再去研究，系嘛吓。咁咧就去到最后一节嘅时候咧，开放热线吓，1872311。咁啊，再欢迎咧，系面书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 电台新闻报道，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过去一年多嘅抗疫工作，中医药发挥重要作用。医管局推出服务，喺抗疫治疗上发挥中医药以至中西医协作嘅优势。陈肇始话：，医管局去年推出中医门诊特别诊疗服务，为康复出院的新型肺炎病人提供免费中医内科复康治疗。至今有接近1400名康复病人参与， 診療次數接近一萬人次。他說醫管局年初亦都為在社區治療設施以及北大嶼山醫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內的病人提供中醫診療服務，參與的中醫診所共有九間，服務至今有大約100名病人參與，診療次數大約550次。德國和意大利分別出現 Omicron 變種新冠病毒確診個案，德國巴伐利亞州衛生部公布兩宗病例，兩名患者今個月24號從慕尼克機場入境，他們正是接受隔離，衛生部沒有明確交代兩人是否從南非回國。至於意大利的個案，國家衛生研究所表示患者是從莫桑比克底部，另外捷克出現一宗疑似病例。以色列宣布禁止所有外国人士入境，成为全球首个因应变种新冠病毒 Omicron 而封锁边境的国家。总理贝内特在声明之中说，全面封锁措施在星期一起展开，暂时为期14日，期望可以了解新冠疫苗对 Omicron 的效用等的资讯。至於由非洲白國抵達以色列的國民，無論是不是已經完成疫苗接種，都需要隔離檢疫。他又說將會用一個反恐電話追蹤監控系統，去追蹤帶有新變種病毒患者的密切接觸者，以防疫情擴散。美國白宮宣布新的旅遊限制措施，美国白宫宣布新的旅游限制措施应对新变种病毒之后，当局建议国民不要前往非洲南部八个国家。国务卿布林肯和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长潘多尔通话，强调美国、非洲联盟、南非和其他受变种新冠病毒 Omicron 影响的国家应该保持伙伴关系，以协助非洲民众接种新冠疫苗。美國至今未有發現涉及 Omicron 的病例，白宮抗疫顧問福奇說，若果美國出現個案，他不會意外。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晴乾燥，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幾日天晴乾燥，本週中期北風增強，天氣轉涼，本週後期朝早仍然清涼。現在氣溫23度，相對濕度60%，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寶寶先同大家跟進最新的隧道情況。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在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龍尾就在景隆街；建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在馬會大樓。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去比较多车，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受到水管爆裂的影响，罗便臣道来回方向近卑利街的部分行车线现在已经封闭了，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而坚道去上亚尼北道方向近环贸中心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在高街。而在九龙区弥敦道去长沙环道方向近金巴里道的快线呢是有道路工程的，一带的快线呢是比较多车，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而在新界区西贡普通道去九龙方向近天后古庙一段慢车，龙尾在大网仔路近沙角尾路。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 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主教山泼水库下个月中就开始有导赏团。水务署助理署长钟永基， 这个是一个一级的历史建筑物，不是单纯知道它那个建筑背后的故事，我们都会向市民来去提供一些资料，让他们更加认识当时的工作和是怎样来的呢。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阿 Ken 三十年前在死囚室认识 Alex 张文达，到底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他是做金融的，以前咁就你都会听得出他口气大，咁个沙尘就嚟自呢度，讲嘢好快，转数好快，即系友善而沙尘。佢都系一个异类嚟嘅。其实佢同人倾偈咧，佢个感俾人感觉好亲善。喺入边咧已经做紧一啲嘢咧，就系同啲学生咧去会面。 留意今个礼拜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到最後一節廣東廣西先講講咧，就係呢個黃色火災危險警告依然係生效嘅。咁我哋開放熱線係1872311。嗱，今朝咧我哋嘅題目講絕學啊。咁喺直播室裏邊有主持文傑華，仲有岑日飛同埋海林。咁我哋頭先講到咧，就話咧絕學咧，除咗係一個名詞，又係一個動詞之外咧，仲有一啲嘢要注意，就係佢個運作本身咧，都包含咗咧。特別在某一些絕學上面，剛才講到中醫、啊、武術、啊、等等，都是一種人和人的關係，令到呢、他為何之所以為絕呢，就不是人人都可以真的領受到那個就是、個真髓、啊、所以很得意，在武術裡面呢都會說、啊、個個都說我是葉問的下幾代學生，現在都有很多、啊、都會去看、啊、你領受到有多少呢，誰是大師兄、啊、誰是得到真傳、啊啊、而真傳就是看書去學或者練習、啊咁啊，甚至就係如果你發展咗呢一個新嘅所謂即係佢將佢嘅神髓應用喺而家嘅社會咧，咁嗰個絕學咧又多啲俾人談論嘅， 係 嘛？嗯， 因為有時啊，依個社會形態嘅轉變啊， 冇錯， 係令到嗰樣嘢咧係不得不消滅，不開始完全係消失。你譬如話，我哋以前做雜誌咧。就知道印刷上我哋咪有啲黑手黨嘅，即係嗰啲牌字工人。 係， 而家做乜係牌字啫？我哋嗰時叫你黑手黨嘛， 執 字粒啊嘛。而家冇啊，根本全部電腦化。係 啊。 咁你而家再睇上去咧，將來好多職業啊都成為絕學失傳啊，甚至司機。 嗯。 因為全部搞曬無人駕駛汽車嘛， 嗯， 都唔使人駕駛啦，全部禁制。 而家好少人識揸棍波啦。 而家啲棍波你。但你识揸车，中意棍波先系一种。 我识揸棍波嘅， 你识揸棍波。呢个时候一二三四四三二一咁去，咁而家全部自动波，系嘛？ 系你上斜路嗰阵，你就会挂住棍波啦。 系啊， 但系以前连中文打字机都系啦，以前中文打字机好得意噶嘛，我记得喺报馆系有一堆字粒咁样，跟住个中文打字机系好似有个钳咁样，你喺呢堆字粒嘅盘上面移到去嗰粒字上面，你钳嗰粒字上嚟打上去，呢堆。呢樣嘢我諗而家好粗少人知道，當年係點樣中文打字嘅。 係啊，你即係輸入法咁樣，而家全部代替曬全部，所以啲嘢咧就唔係話佢點解會失傳咧，就由於個社會改變咗。 冇錯， 咁同埋講效率啦，嚇、嗯、講空間啊。甚至咧，就譬如我哋喺虛擬嘅世界裏邊乾手淨腳啦，唔使咁多廢物啦，諸如此類咁樣。咁啊，當然佢有佢自己衍生嘅問題啦。所以咧，就係絕學唔係話每樣嘢我哋都要保存嘅。咁啊，有一啲咧已經證明咗咧唔係夠幾好嘅方法。嗱、 啊， 譬如我會諗。劏雞殺鴨可能都好快，係嘛、嗯？即係以前真係咧，每個人屋企自己攞把菜刀鋸嗰只雞嘅頸啊，放曬啲血咁啊，好似人人都識自己劏雞嘅嚇。咁而家慢慢我哋都要注意到所謂衞生嘅問題啊、傳染性嘅問題啊咁樣咯。 哦，可能而家已經發展到更加離譜嘅，就係、是、譬如話一條魚咧，點樣樣去食一條魚？其實原來喺日本咧已經有佢哋都已經賣魚嘅協會咧，要揾方法嚟教下一代嘅小朋友學識話點樣去食一條魚，同埋點樣樣即係原來魚係有魚骨嘅，因為好多小朋友其實我細個都會驚你食魚驚有魚骨啊嘛，有一啲魚係唔中意食嘅，咁耐咗依啲魚冇人食，咁咪慢慢練原來連點樣樣，即係譬如食魚頭，我係唔識得食嘅。咁其實依啲都係一啲技術嚟噶嘛，但係慢慢一代一代就會失傳。 不過咧，呢、這個就唔係好絕嘅，因為始終會有人會教下你嚇。咁、我哋而家所講嘅絕學，如果以翻我哋嘅理解，就係、是、啲粗藝獨到嘅學問。咁咧嗰啲咧就教都唔容易教。以致佢所謂失傳係有個原因，或者咧嗱，譬如好得意嚇，啊點講咧？喺一個所謂非物質文化遺產嘅發現裏邊，譬如西貢有幾條村，佢哋用山歌去示愛嘅，或者唱山歌去示愛。 客家山歌 係啊，因為一班女人咧，佢而家仲唱到嘅，仲有憑住佢童年嘅記憶。咁咧，但係當然我哋又覺得。好難話再發揚嘅，即係而家你叫佢唱山歌，即係你當玩就、OK。 唔係我爸識唱山歌嘅，咁但係佢想教我，我就覺得好老土嘅。 咁佢追你阿媽咪用山歌追啊？ 應該唔係，但係佢係即係出當年喺北京大學聽講佢喺大禮堂入邊把聲係出名又大又響，就應該係童年唱山歌練落嚟嘅，所以有用嘅。但係我就真係冇學過。好覺得老土啊嘛，但係其實唱卡拉 OK 同唱山歌有咩分別咧？係咪？ 不過咧，海林你咁講咧，我又會覺得好得意啊！當我哋玩厭咗啲嘢，我又想揾翻一啲新嘢嚟玩。咁呢個新嘢咧，未必一定係創新嘅，而係就係喺舊有嘅絕學裏邊咧，去炒翻出嚟。咁咧，你即係絕學做得到就當絕技嘅啦嘛。嚇、咁咧就又會重温翻嘅，雖然就唔係話實用性一定好高。 係啊，係。絕技絕學都全部即係佢失傳咗，咁你就冇人教啊！你會好似又因為可能佢冇教，有如果有教咧就有傳授落去啦。譬如好似我哋《論語》裏邊記載到孔子個弟子佢個女婿嘅公冶長，識得鳥語嘅，係嘛？只雀仔同佢講話：公冶長，公冶長，南山有隻虎拉羊，你食肉我食長啊！咁然後佢冇根據以前就俾個雀仔陷害佢，搞到佢要。坐監冤獄，咁但係問題，佢識鳥語，咁而家我哋講，而家有個叫做動物全心術，但係有冇動物全心術可以同貓同狗溝通？但係同雀仔溝通呢種嘢咧，其實有個中國以前有記載公冶長識嘅喎，佢有冇傳授弟子咧？ 聲呢樣嘢，我覺得好奇怪嘅。譬如音樂咧，尤其是中國古代嗰啲樂譜咧，係咪寫得好？佢係用字寫落嚟噶嘛？咁其實譬如我成日唔知道，譬如古琴啊，古琴係一個即係我覺得係可能都幾絕嘅一門學問，因為當年古代嘅古琴咧，通常都已經失即係壞咗，保存唔落嚟，而且而家彈嘅古琴咧，我哋係用鋼絲噶嘛。當年是用絲綢的絲，所以現在的聲音，現在的古琴，我們看著個譜裡面又沒有速度，又不是好像西洋的樂譜那樣，其實都是鼓鼓下， 所以我哋而家彈所謂啲古琴 嘅音樂，即係你嘅祖嘢嚟㗎啦，已經 係啊，同當年即係古代喺書本入邊話啊，邊個同邊個彈琴，嗰個音樂應該未必係一樣嘅東西， 應該唔會一樣添。即係我諗佢唔會話好似我哋學鋼琴咁啦，呢度大細聲，咪有曬啲言詞， 佢完全冇。 係啦，老師就一定要你做到嗰個效果。但係咧，我諗古琴真係個好個人嘅嚇，一啲感情嘅流露啊，即係我好中意頭先海林提翻咧，就係佢做嘅嗰啲物料好唔一樣。咁我認識一個古琴家喺香港係難，佢話俾我聽，佢住喺銅鑼灣。佢話我點彈古琴咧？喺銅鑼灣好嘈。即係就算佢自己喺屋企裏邊咧，啲聲音都啲無論車聲啊、人聲，都係嗰啲窗口度傳到落嚟。但係彈古琴真係要好靜，你噔一聲咧，仲有啲餘韻啊、迴響啊。咁呢個咧應該就其實喺竹林嗰度彈，就唔應該銅鑼灣嗰度彈。 我有次就我有一個好深刻嘅。依個往事啊，就有個古琴家，我唔講佢名咧，係擺婚宴啊。佢就喺婚宴場合，全部麻雀聲嘅時候，佢播出古琴嘅樂曲喎。哇！真係我哋點聽啊？你即係竹林，好似竹林聽 就 唔同曬。哇！嘈冤巴閉嚟聽古琴，一唔掂啦！你即係嗰啲 rock and roll 差唔多啊。係， 冇錯。 同埋古琴佢靠嘅就係嗰片樹嗰、那個嗰、那個樹木啦。咁你喺佢對天氣嘅即係濕度嘅要求咧又好高，所以我哋喺南方聽嘅古琴嘅聲同喺北方聽嘅古琴聲，到底係咪一樣咧？即係因為譬如你喺北方買個琴帶落嚟嘅話，個聲線都唔同啦，已經。所以好多我覺得音樂係世界各地嘅音樂其實都好似好。最難成全，好難成全落嚟啊！譬如印第安人唱嗰啲喉聲啦，嗰啲而家喺北美就有好多呢啲羣組，就慢慢想學翻即係印第安啊、愛斯基摩人當年佢哋嘅佢哋嗰啲文化，但係都係估估下，唔知道係咪同當年有 即係想重温翻或者攞翻佢嘅原汁原味啊一樣嘢啦。另外就好容易將佢所謂 appropriate 即係濫用到去咧。他們認為可以商業的或者表演有時不是為了表演的他們是全情達意的那就有時扭曲了那個所謂絕學我們說已經失傳了的東西的意義因為你要回到那個環境裡面才 行因為我有個朋友他就是加拿大的那些 Inuit 即是愛斯基摩的人他就教唱這個喉音咁但係佢唱佢話而家好難教嘅原因係因為當年佢哋係住埋一齊，而唱嗰陣佢哋係要一路對望，跟住大家感受大家嘅呼吸，跟住大家一齊係現場咁樣去感受大家的呼吸，跟住你到唱到最後，通常你都會笑。係，咁呢一樣嘢就真係好難教，而尤其是而家好多時候都係網上教學，因為大家住得比較遠啊嘛，就好難有嗰種當年嗰種現場感同埋嗰個和音。 冇錯，冇錯。不過剛才陳文飛講到所謂搭棚嗰樣嘢我又覺得咧，其實令到一個絕學佢比較少機會成為絕學咧，就係佢個實用性，佢所遭逢到嘅喺個社會裏邊嘅價值觀。譬如啲人會覺得搭竹棚真係好好啊！第一佢環保，第二咧佢快，即係如果你識用啦第三嘅佢好有效率。即係好多人都歌頌呢件事，但你唔係咁容易傳到去外邊。 冇社會改變咗，文傑話：而家問題唔好講話搭棚咧，起屋暫時都失傳嘅社會主義。房屋係打印嘅，而家出咗用打印啲屋出嚟嘅，已經打印出嚟嘅，唔起屋都唔需要起嘅。根本就已經失傳嘅，火光係打印嘅，基本係。 但我好希望咧， 前啲係打印大廈嘅啦，而家就打印間屋已經出咗啦，已經。 但係有時話你做得到嗰樣嘢，同我哋睇嘅裏邊嗰種所謂欣賞咧，係好唔同。即係過程裏邊，譬如你話搭竹棚都唔係淨係喺建築，譬如戲棚，有一套很好好嘅紀錄片啊，就係講戲棚嘅。卓翔先生去拍，咁佢就即拍得超好。就我哋每年都有啲季節咧，係要即係啲搭棚戲棚師傅咧要去搭去演出，譬如天后誕啊諸如此類啦，一年有好幾個啦。咁咧喺啲離島度佢又要搭啦，喺懸崖邊又要搭， 個氣棚咧，因為冇氣棚又做唔到大氣啊嘛。咁咧佢哋係周圍遊走嘅，嗱呢樣嘢好快都會成為絕學，都唔出奇。 所以時代改變，尤其科技越嚟越發達，咁人係越嚟越退化，絕學越嚟越消失， 係 嘛？即係你必然嘅社會嘅趨勢係一個好處定係壞處咧？唔知嘅，因為科技越嚟越超前。 同埋而家經常喺商業嘅文化係我哋點樣去方便顧客？我哋點樣等個顧客可以更加容易？啊，你唔識得綁鞋帶咩？不如我哋發明一個唔需要綁鞋帶嘅鞋啊！咁慢慢好多嘢，你會發覺綁鞋帶啊、打胎啊，呢啲係我爸爸媽媽即係好理所當然識嘅技巧。其實我哋慢慢呢一代慢慢都會喺度失傳。 啊，你不過可能你講得好好一樣嘢就係話，我哋而家乜嘢都可以喺網上學。是咪？咁咧就你打個字，然之後佢話俾你聽噶啦。嗱、譬如點樣煮藥啊， 冇、啊、 人整 煮咩餸啊，全部都有 嘅，全世界都係師傅嚟噶啦。咁佢都用埋圖解簡易話俾你聽、嗯。但我發現最大嘅問題就係佢冇話俾你聽點解係咁樣做，因為佢唔會再去即係、就是、花一啲篇幅去話啊咁樣做係有一個咩原因。咁但如果你有個師傅同你講咧。他不單止示範給你看，另外他就會說他的經驗，你這樣用的力度要怎樣，如果不是會怎樣，會散、啊會說得很仔細，還有會有參考。 你以前我們教學呢裡面有一個很重要，就是為什麼絕學會失傳呢，就叫做因材施教、 嗯、 你網上學習就沒有因材施教這回事、 嗯、 全部都 是 一律化的，任何人都聽過六個版，但因材施教就是好像孔子教弟子咁，不同的學生用不同的教法，不同的語言，依個咪就因材施教咯。 同埋俾你問咯， 係啦， 即係你睇到《論語》全部係問答嘅， 睇你點發問。 嗯， 咁你而家網上全部都是公式化，全部 同埋假設我哋全部好聰明。因為他要咧係一分鐘或者兩分鐘裡面教曬你，因為譬如你喺 YouTube 咧都唔可以俾你太長，係嘛？ 所以他們說話特別快的、嗯、我最頂不上這件事， 因為現在 機關槍這樣， 現在其實是市場它覺得到底這件事是雞同定雞蛋先呢，就是大家的說法就是說因為大家的專注力都下降了、嗯、任何東西長過即以前早幾年是說任何短片長過三分鐘應該沒人看的， 是 那現在、 啊、 是 啊嚴重啊， 是啊，那現在甚至乎是有人說短片長過分半鐘都沒人看的，因為現在的短視頻就越來越流行、 嗯、 其實你在15秒裡面你講不到那個故事，你講不到重點應該都沒人再會看下去、嗯、慢慢這件事不斷地壓縮再壓縮再壓縮，咁呢個其實好似喺度慳緊時間，但係我哋可能嗰個知識嗰個吸收就越嚟越碎片化咯。 係，係冇錯。 即係好似唔淨止食嘢快餐， 嗯， 而啲吸收啊、學嘢啊，全部都要快餐式。 係啊，我有好多朋友話，佢睇慣咗短視頻之後，其實佢連 YouTube 都睇唔到啊。佢因為 所以咧、嗯，就即刻每人喺發表報告，佢都會話俾你聽。time 成日指住時間、 嗯， 快啲快啲快啲！要求就係你可唔可以一分鐘講完？係， 即係呢啲叫 bite size 啊，又 tidbit 啊，即係你以前譬如話你睇學術嘅文獻，好少人淨係睇 abstract 嘅嘛，好少人淨係睇嗰個上面嗰、那個嗰、那個咁樣樣嘅一個 summary 摘要啊， 摘要係。但係而家我諗大部分嘅即係會俾人鄙視嘅嘛，如果你淨係睇咗摘要，你根本冇睇過嗰份研究。但係而家大部分嘅人就係以嗰個摘要嚟做總結。我都覺得幾危險， 同埋咧，我哋就係好似原來小學嗰陣時學嗰只叫 place 嘅、 嗯， 即係話學英文嘅時候咧、嗯、要你縮寫啊， 嗯， 原來最有用嘅， 係、 啊，因為佢而家所有表格上邊要你去，譬如申請一個研究基金都好啊， 嗯， 撮要100字內咁樣，咁、 哦、 你就要寫曬佢， 佢淨係睇嗰 二百字，係、嗯、啦。咁佢一睇先睇睇下先，哇！呢啲咁多餘嘅嘢，譬如學 而家都有教㗎話 place。我哋以前學英文一定嚇， 但我哋以前小學係有 comprehension 裏邊一定要做噶嘛，睇你即係 原來 呢個 為咗我哋以後寫撮要嘅一種訓練，係 嘛？ 係啦，好啦，咁時間都差唔多嚇，咁講講星期一晚廣東廣西嘅題目先。咁我哋有馬鼎盛、馬恩賜、劉夢紅啦，依三個男人咧，哇！真係接駁好快嘅，啊聲即係好響亮嘅聲音嚇。咁佢哋提講嘅題目咧就係。俄導彈炸毀衛星危害太空，